过广府年，新春就去广州番禺莲花山。呢个新年跟住财喜福禄寿五星同金兔一齐彩五福，畅游桃花源啦！ 仲有财神福星免费派利是福米添。 爬金山睇桃花攞利是，就去番禺莲花山。